声相伴，聆听长情的告白，温暖北京的感动。敬请关注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笑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早晨呢，是我跟爽爽来陪伴大家早晨的时间，还是跟大家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在北京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主播台上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啊，大家也可以扫一下，扫二维码，然后这个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北京青年啊，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终于来到了周五了。马上就要周末了， 就是周五吗？ 今天是周五啊。 哦，对，最近工作太投入， 太投入了， 就是把这个时间就过忘了。 嗯，今天早晨这个北京是有一点这个雾气哈，不知道这个出行的小伙伴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可以通过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或者是 太投入， 太投入了， 就是把这个时间就过忘了。 嗯，今天早晨。这个北京是有一点这个雾气哈，不知道这个出行的小伙伴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可以通过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直播上，告诉我们你们直播的计划啊。那我们尽快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呢，先要来跟大家说说北京的事儿、 哎、 啊。上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首条磁悬浮线路 S1 线，那即将要开始这个可以使用了。 对 啊，这是北京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交通线路、 嗯， 已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哎，没错，而且呢是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啊，时场站至金安桥站的路段、 嗯， 然后列车贴地飞行的时候呢，车内水平啊，就是我们在车内放一个水平， 就是杯子， 对，放一杯子就可以说是几乎是波澜不惊，非常的平稳。 嗯 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噪音小啊，震动小，还有就是安全可靠，乘坐非常非常的舒适，这样很多很多的优点。 嗯 嗯， 总之我是觉得这种磁悬浮的技术是很神的。 嗯， 因为它就是利用磁铁，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对， 这样的一个原理， 对，通俗可以这样来讲。 对 对， 然后它那个就是这个车和铁轨之间其实是用的这个同性， 嗯， 就相斥的这种原理， 嗯， 那它就可以在空中悬浮起来一段空间。 哎， 但是它前进的动力呢，又是通过异性相吸这样的。这样的原理、 哦、 然后通过在铁轨上这个电磁线圈调整它的这个电极、 嗯、 来给它这个车有动力、 嗯、 总之呢这个磁悬浮的线路啊、 嗯、 反正比高铁是要快很多， 是吧？ 我昨天专门去搜索了一下，说车速会达到400 公里每小时、嗯、 对，或者是以上 啊、哦、哎，我觉得就是当这个 会不会晕车呀 我觉得当这个磁悬浮列车就是开始试运行，就是到、 嗯， 进入这个正式运行的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可能啊、都会有，甚至会有很多的朋友， 嗯， 为了来专门体验这个磁悬浮的列车而来北京旅趟游。 是吗？ 我觉得会有可能。 可以先坐飞机，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磁悬浮 S1 线似乎是从咱们北京的新机场， 嗯， 到现在咱们的首都机场， 嗯， 会有这个线路， 嗯， 所以可以坐飞机，然后再体验一下磁悬浮， 哎， 嗯， 对， 再体验一下我们的机场快轨， 没错， 这一天儿您就差不多了。 对，然后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视频， 嗯，好，嗯，我们来一起跟大家播放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磁悬浮的这个列车外面是采用红白黑三色，车内的主色调呢是温暖明亮，看到是灰色和蓝色，看起来有一点像地铁。 嗯，这个蓝色的座椅。 嗯， 那在前方呢也是会有一个这个控制室， 还真的有一个人拿了这个矿泉水瓶放在里边测试这个水的波纹哈。 对对对，嗯， 非常的稳。说时至今日，世界上有三种磁悬浮，一种是德国为代表的长岛式，第三种是需要电力来产生磁悬浮动力的，第二种没看到。这个技术的这个更新太快了。 嗯。 爬坡呢，基本上极限最高坡度啊是设计在35%以下，这辆车呢可以翻一翻，在70%。 我们来看看这八站哈，石场站、小园站，这个丽园庄站、上岸站， 嗯， 换乘站呢是两座，其中可以和地铁一号线、地铁六号线，还有几条地铁线路相换乘。 对，这个全长是10.236公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我们北京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线路、 嗯、 自主知识产权 就是科技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对， 刚才在这个小片中也出现了咱们的这个工程师哈，我看到他的这个介绍是什么重大 这个科研工程的这个工程师。 对， 应该说在磁悬浮列车问世之前的这些研发呀，还有试验，我相信应该是经过了非常多年的这个积累的和测试的。那这个磁悬浮列车应该说也是让我们北京变得更小了，对吧？到哪更快了？ 对， 那去周边的一些这个地方应该也是更近了，尤其是连接河北。 对， 会。 其实这个速度提上来了之后，其实直接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生活幸福生活的一种提速。 因为在路上的时间变短了嘛。 对，没错。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第二条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是要来到北京的三里屯儿，这也是一个北京非常洋气非常时尚的地方。那最近呢，虽然这个天气哈是越来越冷了，但是三里屯儿呢有一个室外的一个活动。是一个叫灯光节。 对，没错，是可触摸的艺术。近日是第五届京城十月三里屯太古里灯光艺术节拉开了帷幕。不同国家地区的优秀艺术家团队带着屡获殊荣的公共艺术装置作品首次亮相北京。在秋天这个季节稍稍的有一些凉意了哈，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温暖啊，也是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前四届我都不知道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还是来自很多国家的不同的这个灯光艺术师来进行这个艺术装置作品的布置。今年的主题呢是光玩，这个光呢应该是有双关的意思，灯光的光和这个我们就是玩的意思。 对，没错。看到的就是这个灯光呢，不仅有一些这个 一踩就会变颜色，特别好玩， 颜料色的。 对，小朋友接受采访的时候，小朋友刚才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在地上的这样一种灯光装置，就像小朋友说的，一踩它就会变颜色。 除此之外，看到还有很多以灯光为主题的这种雕塑，还有布置。拍照圣地呀。 对。 这次灯光节呢，将持续到11月5号。有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空去感受一下哈。 对，我觉得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如果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小伙伴们可以去选择在三里屯逛一逛，然后这个看一看这个灯光艺术展。 其实今年跟灯光有关的这个艺术展还不止三里屯这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孔文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刷屏啊，在北京有一个跟灯光有关的这样的展览，然后很多人都去拍照，是那种碎花儿，在比较暗的环境里，然后很多的花呀和光影的这种图案，拍出来非常的酷。 可能这个我的朋友圈里就是这种 调性不一样， 文艺青年比较少，就喜欢这种调性的朋友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我没有看到。 现在灯光也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了。 对，没错，而且其实灯光离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近，息息相关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可能装修，就家里装修的时候就是我选什么样的灯我要布置成什么样的调调，这个灯光起的重要作用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孔文说到我心里去了，因为我在布置房间的时候，其实灯光是我一定要亲自操刀去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屋子里只要是灯不好了，我觉得成功了50%以上。 对，没错。 而且推荐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尽量别选取这种中间一个大吸顶灯这样的话你家里的角落就会因为光源比较远，然后比较集中，角落里就会有点冷清，最好是多布一些小灯，有一些角落的这种小灯光 就会显得比较有调调，是吧？ 就会显得比较有层次感， 比较有层次感你看用的这个描述，层次感，你看了真的是切身的体会。在花椒直播平台，花儿初级阶段分享了主播老高兴了，谢谢。还有这个七七这个表达了对主播的分享之爱，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今天我们在这个8:30到9:30的微微观世界板块呢，会请来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个女生，那么她在今年的这个11黄金周吧，去了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小众的旅行地，叫摩洛哥。 摩洛哥在非洲。 在非洲哈。然后呢，她这个去回来的时候还经停了迪拜。还在迪拜待了大概一两天吧。总之我觉得她这趟旅行吧非常的酷。 是吧？ 嗯，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啊、这个姑娘跟我们来分享她这次非常小众的深度游。 嗯， 那大家也可以在之前的这一个小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们都去过哪些比较小众的旅行地呢？ 嗯，小众的旅行地、 你们对小众旅行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 嗯，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太好了 啊！ 刚才就是咱俩还聊呢，今年咱俩的年假还都没休呢。 对呀、啊，这都到十月下旬了。好，刚才提了两句这个旅行的事儿哈、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我们又要跟大家说旅游了。嗯，说的是杭州，说杭州入选了全球最佳旅游城市。 哎，没错。啊，近日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收到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正式函件，祝贺杭州入选全球15个旅游最佳实践样本城市。同时入选的城市呢，还有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还有德国的柏林，还有比如说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 嗯，还有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中国的北京， 对，包括我们北京，然后还有这 开普敦， 对，还有天津， 还有天津， 哎， 啊，然后还有邻近的，比如韩国的首尔，日本的札幌， 嗯。 意大利的都灵，总之一共有15个国家， 对，全球15个旅游最佳实践城市的样本、杭州是入选。杭州入选有什么这特别的吗？你看北京、天津都有，杭州应该是。 孔文，你喜欢杭州吗？ 杭州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旅游胜地。 对，没错、 它的一些景观和这种美哈，真的是咱们北方没有的，就是那种秀美。比如说西湖， 对， 它有一个西溪湿地公园， 是， 然后还有灵隐寺，都是那种真的是南方的那种秀美和那种精雕细刻的那种艺术感。 对，和北方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们 和长城的这种粗犷， 对对对对，雄伟啊，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这个就是浙江大学啊，包括浙江大学，包括浙商文化，也是一种在他们那边属于这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这个经商的文化，包括有很多的现在我们聊到的这个创业项目啊，创业团队，包括一些创业的人才，都是出自于浙江大学。 因为有某个互联网巨头一直是在杭州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些新的项目，或者说一些新的尝试，一些新的模式，新的商业样态，都会首先出现在杭州。 对， 所以让杭州不仅是有这种艺术气息，而且还有很高的科技。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还有湖畔大学嘛， 湖畔大学 、 还有国家美术学院呢，这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的圣地哈，或者说是分享知识的一些圣地。 对， 总之让杭州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厚度，我觉得。但是就是人多。 对， 尤其是这11的时候， 对对对，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真的显得人稍稍的有点多。 我有一年11去杭州西湖，人都走不动呢， 人都走不动， 堵人，就是排队绕西湖走圈都走不动。 对，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恭喜杭州啊，入选这个全球最佳旅游城市。 恭喜杭州，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友人们也能够来感受一把杭州的秀美。 哎。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啊，就是在应该是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智联招聘合作的是第一位啊嘉宾啊王一新啊一新来我们来聊了一下，就是2017年的大学生就业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显著的变化。然后是这个最近呢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是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是达到了5074元，而且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一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没有聊到的，没有体现出来的，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按摩保健行业薪资过万，而且呢就是大家好像还比较倾向于现在这个行业。 然后说健身业的期望薪资涨幅最高，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就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体现出来的一种它这个阶段的一个特色。因为现在健身业非常的发达，我觉得这种私人的工作室啊，这种健身的教练啊，这种模式的创业非常的非常的多。而我个人呢，就是每次健完身，如果是这个浑身酸痛，对吧，今天练腿了， 有这乳酸堆积啊， 对，排酸不好，那我就得按摩。 对对对，这个是科学性的，这个是科学的。 所以你说这两个行业这个薪资涨幅和期望值都走高，有没有这原因呢？ 我觉得肯定有。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还显示呢说互联网啊就是依然也是应届毕业生最心仪的行业之一。 嗯。 但是呢这个薪资的优势逐渐减小，渐渐的有点失宠的这个意味。 上次一心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一些传统的优势行业，比如说金融呀，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咨询公司呀，可能它的这个薪酬涨幅在减缓，然后热度呢也在退烧，但是互联网行业真的是越来越好，真的是不断的越来越好。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个2017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哈，5074块钱，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平均，对吧？ 对， 因为看起来这个数字呢，反正我觉得在北京是有点少的。 在北京， 昨天我还去搜索了一下，我查了一下各个城市的这个平均薪酬，在北京是9900。 是这个应届毕业生刚刚毕业的一个薪酬。 对，而且在全国的这个求职平均薪酬中还排20名。 那第一位的是哪儿？第一位的应该是上海。 我看看啊。 啊。 可是为什么这张排行榜里只有20到37名呢？ 哦。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你得来的这个，就是 哦，没有没有，是看错了。北京确实是排第一的，确实是最高的。 我觉得呢， 确实最高，因为它这是两行的数据。然后排20名的是无锡 啊，无锡 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第四名就是杭州，第五名是宁波，第六名是广州。 对，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讲，选择在北京就业，这个薪资优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可是租房也挺贵的呀。 对，这个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一方面的这个原因。 总之呢，这个一个地方的平均薪酬吧，跟它的各个行业的发展，还有它这个消费水平，应该也是相关的， 哎、 对吧？ 对。 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应届大学生呢？你们今年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如果是今年就业的大学生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入职。 应该入职 3-4个月了， 对，入职有几个月了，而且也过了这个新人培训的阶段，现在已经正式踏入工作岗位。对，然后你们在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想法呀，就是你对现在的薪资水平满意不满意啊？悄悄的告诉我们，我们不给你念出来，不点名儿。 或者你看比较一下这个平均薪酬，你有没有拖后腿呀？ 对，有没有拖后腿呀？或者说这个如果说你的工资标准这个超过平均薪酬很多啊，你也可以来给我们炫耀一下，没关系。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哈，来自一个新的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新研究研究的是饮食习惯会给工作带来的3个影响。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是一个职业规划师他来发布的。那么他提出的说以下3点需要人们注意。第一个就是碳水化合物会降低工作效率。碳水化合物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主食。 主食。 就面啊、米啊。对吧，大饼啊。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就觉得这肚子有点饿。就是之前比如说这个。 吃了吗？ 没吃。 没地儿吃。 对，还没吃呢。就是以前有在就比如说上节目之前我就先把早饭吃完了。但是我觉得还好。 还好， 对，我就挺精神的。 那你肯定不只吃了碳水化合物，对吧？ 啊、 但是通常我们中午，比如说吃了一碗面，对吧？有的时候下午就会犯困 啊。对，中午这个比较明显，就是大家吃完之后，可能尤其是我吃完就困。 因为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它转化了之后就是糖类。那在消耗糖的过程中呢，应该说就是血液会大量涌入我们的胃部吧。可能在大脑中呢，就会这个就是血流速度什么就会可能会慢点，对吧？所以你这就脑袋转不过来。然后呢，说这个人体会释放很多的胰岛素去消化这些碳水化合物，从而让大脑唤醒人体荷尔蒙中的血清素色氨酸出来工作。它们一旦被释放呢，就会让人想打盹儿。 就是说这个碳水化合物会降低工作效率。这是第一个。然后 你要是想特别精神呢，你就多吃点蛋白质或其他的，比如说吃个 多吃蔬菜 啊，多吃蔬菜，多喝牛奶 啊，对，这样啊。然后还有就是第二点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低血糖会等于低自制力。研究人员说呢，说一个人的自制力和身体的葡萄糖水平有关，也就是血糖含量。食物来 来源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吃的少啊，就是说食物来源匮乏，就会造成这个低血糖。但是而低血糖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行为和心情，因为血糖是大脑主要的热量来源。当你缺乏血糖的时候，就不容易专注精神。 嗯，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你的自制力呀、专注程度啊，就都会下降，然后 翻译一下， 进而影响到工作。 翻译一下，就是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干不了别的了，你就只想着我要吃。 肚子饿的时候， 血糖低了嘛？ 啊，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唱歌。 啊， 饱吹恶唱， 但是通常就是人饿的这种本能哈，真的会占据我们极大的注意力。 嗯， 也就是你饿的时候，你干什么你都，除非是那种废寝忘食的状态哈。 嗯嗯，对，嗯。 好，第三点说的是饮食习惯会影响你的生物钟，说生物钟决定了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觉得累，什么时候想睡，还有什么时候最有精神，所以饮食习惯对生物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然后也建议我们晚餐不要吃得太饱，这会让身体以为你准备开始工作了。压力太大的时候尽量避免吃太肥的食物。早餐呢应该是最丰盛的一餐，因为这是你工作一天所需的能量来源。 哎，但是就这个建议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不同的专家呀、不同的渠道啊，获得过很多次。但是对于很多正在事业打拼阶段正在奋斗当中，为梦想奋斗当中的年轻人、年轻朋友们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很难做到，努力做到吧，早起一点。 对对，努力做到。但是你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程序员朋友，他们可能会敲码敲得很晚，有时候早上 吃个夜宵， 吃个夜宵，真的早晨也起不来。而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也会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有这个话剧演员的这个朋友，他们在晚上演戏的过程当中，对吧，情绪很高涨很嗨，然后把他们的这个表演这个给了观众。那我演完了之后松下来之后可能就感觉饿了，对吧，然后一吃大家在高兴庆功今儿演的成功然后 那是一顿会有一顿的。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了。 所以说这个吃饭的这个节律其实跟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你的习惯和你的这个怎么说你的这个规律性都有关。说到这个吃饭会影响生物钟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通常在坐国际航班的时候不是要倒时差吗？ 对， 就是饭会起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因为早晨其实你这还是半夜呢，就是按你原来的时差可能你还是半夜呢，但这时候飞机上给你发一顿早餐，哎，你的身体就唤醒了，便于你去更好的倒时差。所以大家真是还是别打乱这个节律，别乱吃了。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但是身体是第一位的。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送给大家一首小野丽莎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Siempre su casa presente está el bodeguero y el cha-cha-cha. Vete a la esquina y lo verás, que atento siempre te servirá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出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零一分，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那现在大家在这个花椒平台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桌子前面放的这个二维码啊，大家可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号了，那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同时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跟我们聊聊天，对吧？聊聊你们这个周末都有什么计划呀，除了睡大觉之外。 对，除了睡大觉之外。然后我现在在花椒直播间看到什么范思坦纯姿，哟，这什么意思？这是分享了主播，然后还有这个醋坦思静仔分享了主播，还有花开必有花落时，偷偷分享了主播，求么么哒啊！那你 不用偷偷分享，你公然就可以。 对对，你给，要不你给他一么么哒， 么么哒。 啊，然后还有冰封的心分享了主播，还有陨石哥分享了主播，小光年。醉飘逸对主播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双双的贝勒对主播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分享关注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感 谢大家，谢谢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起来。刚刚也说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众旅行，小众的深度游。哎呀，刚才这个在整点报时之前放的这首歌哈，就是这小野丽莎的这个 Bossa Nova， 听起来就是让人就是心痒痒，特想出去玩 养， 就是这种轻松的感觉，放松的感觉，真的就是会让人觉得想放逐一下，去看看诗和远方， 对 对 对，看看诗和远方。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分享啊，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和消息。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饮食习惯会给工作带来的三个影响，就比如说啊，碳水化合物会降低工作效率，还有低血糖啊，就会引起低自制力、注意力不集中，然后饮食习惯啊，就是我们也经常聊到的，晚上大家要少吃一点， 晚上少吃。 对，但是接下来跟大家带来的这条消息，似乎跟我们的命题，有点那么 相关性、连接性， 相关性，但是有点这个相违背的意思， 相违背的意思。 对，大家听，我们先跟大家说啊，先跟大家说，接下来跟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呢，也是，一个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的啊期刊，它登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说的是微胖的人，好看，又长寿。微胖的人 说是谁？ 我 苦文这个右手一抖， 吓得我差点没从主播台上下。 微胖的人好看又长寿，你想艾特谁？ 对， 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反正我觉得我是微胖。 我觉得还好， 微胖微胖，尤其是近期特别微胖。这个冬天嘛，这贴完秋膘之后 啊， 经过一轮秋膘之后 啊，就没关系，其实 就 更胖 啊，就这个时候稍微贴一点御寒嘛， 御寒。那这份研究也说呢，说他们测试了这个中国、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等这个人群的体质指数，得出了这个 体重，也就是公斤数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后得出的数值，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BMI。 对。 那么在22.6到27.4的呢，这个 BMI 的这个区间是，死亡风险最低，不在这一范围的人呢，容易患疾病的风险增加。 嗯。 可能你知道自己的 BMI 吗？ 我应该是在22左右。 哦，我之前是在19左右。 是吧？哎，那 我 那岂不是我是算微胖？ 哎，不一样，就是男生和女生的那个不一样的。 啊， 你比如说男生1米7和女生1米7，他们的这个指导体重也不一样 啊，对对对 啊 ，BMI 也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在20左右应该都属于瘦，真的属于比较瘦， 在20左右是比较瘦， 对对，男生肯定是很瘦了，女生估计18以下就很瘦了， 很瘦是吧？那咱俩都属于微胖， 所以咱俩好看又长寿， 好看又长寿。 究竟为什么微胖会好看这件事儿，我就有点纳闷了哈。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啊，大家就是我们的俗话来讲，就是可能这个长得有一点这个肉嘟嘟的吧， 喜庆， 哎，喜庆，看着有福相， 嗯， 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对，如果说特别瘦啊，就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是 就干巴了， 就干巴了， 嗯， 啊，就是我，所以说我一直我个人啊，就是所谓的那种骨感美， 嗯， 我是个人我不太能够欣赏，我不知道， 哦，是吗？ 对，我不知道能够骨感就美在哪儿啊？对， 那是我的梦想啊，就是当纸片人， 当纸片人， 对啊，孙燕姿那种。 对孙燕姿那种，包括就是，可能就在主持人好像一个前辈，就是鲁豫老师也被网友朋友们有管他叫纸片人的，因为确实很瘦，好像有多少70-80斤。 差不多，我觉得 是，对，但是你就是 鲁豫老师是因为这个脸比较这个 对对 宽一点， 哎，对对，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脸就是如果是上镜来看的话，是非常饱满的， 非常饱满， 非常饱满的， 鲁豫老师要哭了。总觉得这女生就是瘦一点，看起来孱弱一点，会受到别人的保护吗？ 啊， 我之前是这么觉得，就是，哎呀，这 撒娇女人最好命， 女生看起来这个弱不禁风的， 弱弱的， 对，人家大家都会照顾你， 嗯， 就是林妹妹这种 style， 对吧？ 嗯， 但是这个说的微胖的人好看又长寿呢，我觉得这个好看主要说的是你看起来更健康，对吧？ 对， 你精神头更好，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脂肪呀，其实它是。对我们有一个保护作用，不仅是为了我们保存我们的体温，其实它也是比如说我们摔跤啦，比如说我们这个磕哪儿了，这个不容易伤到骨头或者是内脏， 哎，对， 对我们是有一个保护作用。 对，就可能很多女孩子比较瘦啊，就是稍微磕一下碰一下就青了，就红了，对，如果说稍微那个有点肉有点脂肪啊，还是可以保护自己的， 所以说大家也别对脂肪那么的谈脂肪色变了，有的时候也要接受一点儿，对吧？ 对，没错， 让脂肪好好的保护你，给你带来美丽和长寿。 是不是有一东西叫什么嘟嘟唇？ 嘟嘟唇 嘟嘟唇是不是 通常要配小拳头 啊？就嘟嘟唇是不是脂肪这个有还有往里边故意添脂肪的？ 你说的应该是苹果肌啦， 啊， 苹果肌就是笑起来这块脸蛋上的这块肉 啊，苹果肌， 苹果肌， 嘟嘟唇， 嘟嘟唇。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些这个比较偏重文化方面的事情了。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在这个乌镇，哎，乌镇真的是越来越有文化气息了。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在乌镇呢有这个乌镇戏剧节，我知道这个黄磊老师每年都会到，还有这个孟京辉啊这样的一些戏剧大牛。那今年呢这个大英图书馆将在乌镇办展，用手稿来讲述英国作家的事儿。这是一个跟图书有关的展览，而且是大英图书馆 对 来办的， 没错， 选择了乌镇这个地方， 选择了乌镇，对，展览被命名为木心的讲述大英图书馆珍宝展啊，理由是展览当中所涉及的四位英国文豪，然后是 拜伦、查尔斯·兰姆， 对， 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弗吉尼亚·沃尔夫，这都是四位应该说是非常有名气的这个英国的作家了，其中我不是太熟悉的就是兰姆。拜伦我们都知道，对吧？诗人王尔德其实是这个，写这个刀锋的那个作家叫， 就是他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毛姆，他是毛姆的老师， 嗯 啊，王尔德是毛姆的老师，一开始是写这个童话的，啊，后来也写了很多小说， 嗯， 但是他的这个学生毛姆呢是名气在他之上，然后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意识流是一个女作家 啊， 但是我一直在好奇，就是这作家这图书展怎么展呀？我们来听一听哈， 作家的图书展， 对呀，啊，不好展呢，啊。因为图书必须是你读进去才能够感受到， 嗯，有道理。 这次呢说首先会展出他们的一些语录啊，一些经典的这个话， 嗯， 然后呢会有一些画像或者是照片，另外呢就是会有他们的一些手稿啊，虽然有一些是复刻的我看，但是也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能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真实手稿的这种物件吧。 对， 叫实体展品，是四份手稿， 四份手稿， 这四个人一人有一份， 对，然后 我们看到这些说密布着铅笔字迹或者黑色墨水的纸张呢被固定在展台的支架上，倾斜着摊开，观众呢可以透过玻璃护照借着打在纸卡上的微黄灯光看清作家们的字迹和纸张上的折痕。好，我跟大家选了一张图哈，是这个图书展的一个感觉啊，这是一个比较暗的厅的，现在可以看到的呢是伍尔夫的一张大幅的照片， 嗯，整体的色调 是黑白的， 对，黑白的，嗯，比较昏暗， 嗯， 就是 图书展还真没看过呢。 对，这个就是会直接给人一种就是满满的那种艺术气息就扑面而来的一种感觉， 可有文化了呢。 对，嗯， 挺想去乌镇的。 乌镇，乌镇现在去的话，其实也稍微有点天有点凉了， 天有点凉了。而且现在这些年，可能这些小古镇的那个商业化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古意啊，就被商业化降低了一些。我记得我第一次对乌镇有印象，或者说就特别想去这个地方，是因为一部电视剧，是黄磊和刘若英演的，你看过吗？ 什么电视剧？ 哎呀，一时想不起名字 啊。对，但是就是乌镇有它很多的特点，有一个就是乌镇是唯一一个在就是在当地会有会有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古镇，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呢就是举办了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乌镇戏剧节，它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啊，一种风俗的一种特点，而且它是近两年和这个文化艺术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就是这个镇子的自我推广和这种对于它这个镇子的一种文化的这种演绎吧，我觉得是很成功的，想起来刚才那部电视剧叫什么了， 叫什么 一定听过，叫《似水年华》， 哦，《似水年华》 就是在乌镇拍的， 听过没看过， 特别有调调的一部电视剧，然后当时这部电视剧里还讲了乌镇就是镇子上的一个老图书馆，然后黄磊扮演的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一个应该说是类似于文物修复吧，就是把那些线装书然后重新的有的地方打打蜡呀，重新装线啊，他做的是这样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工作人员， 一个匠人， 就是整个这部电视剧的节奏和乌镇非常的匹配，很慢的，很文艺的， 很文艺，真的是很文艺， 很文艺，所以像这个周边城市的小伙伴们哈，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这个乌镇看一看这个展，让自己这个增加一点文化气息， 没错，大英图书馆珍宝展， 将会一直持续到2018年1月14号。好，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件新鲜事儿了哈，来自慕尼黑的美发师他改造了他的理发店，他改造这理发店呢用的是一辆大卡车， 用了一辆大卡车，我们 一起来先看一看这个卡车的图片吧，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这是这个卡车内部的一个内景， 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有点像这个厢式货车， 房车，是房车吗？ 房车 高级了是吗？ 房车有点高级啊，其实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是送货的这种厢式货车， 厢式货车， 哎，对，奔波于城市当中， 但它装修了一下， 对，在那就是在内饰呢也这个整体的色调是黄色的， 原木色， 原木色，对， 然后呢还有地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理发椅哈还是比较传统的，然后它呢就是把这车开到哪儿就可以下来给大家理发做发型了， 这种其实我倒还是非常享受，因为就大家理发呀做头发呀染头发，就有的时候这是一种 我觉得这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现在这种服务也是非常的完善，就比如说大家会给你洗头啊、按摩呀、就是你会 一看就是懂享受的人， 哎，对，会把它作为一种放松休闲的一种方式， 嗯 啊，去做，就这种移动的这个就转着给你剃头， 我想了一下昨天、就是在咱们北京吧，或者说在咱们中国的城市，去理发店肯定是很容易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电台周边好多理发店呢， 对吧？ 你累了去洗个头，对吧？收拾一下，做个发型都是很方便的，但是可能在国外，比如说大家都住在郊区，就是住的离城镇远，然后你去理发呢，就可能得专门预约一个时间，还得开车，这对于一些有比较急切的理发需求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啊， 你说是不是？ 对，就是比方说，因为它这个整体是一个移动的空间嘛，对吧？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他带的那些家伙事儿都齐吗？ 你想问什么家伙事儿？ 你就比方说，就是我做一个什么特别那个、 加热的那种 啊，对，或者什么做一个比较那个难的颜色、或者说时间比较长，究竟是不是能够满足呢？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这吴黄他就说了，说这个，说我不敢去，说我要去的话，我只敢洗头，不敢理发，而且我剪坏了，我找谁呀、啊？是不是 找这司机 啊？他开着车跑了，我抢坏了，我找谁去？ 我在想哈，比如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约会，哎呀，出门前没弄头发，叫一辆这车，对吧？我在这车上，一方面我这个要抵达我的约会地，一方面我就被整了头发，多好。 到时候到达约会地之后，香火一开，卸货完卸下来。但是确实是一种这个思路啊、 高档服务的新思路， 对对对，而且是被誉为这个高档服务的新思路，也是有很多的就他推出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然后去体验啊，反应还好像还都不错， 反应还都不错，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对于这个发型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特别高啊？ 我觉得是，好像在国外理发挺贵的， 是吧？ 像你说的那种又染发、染一个特别的颜色， 你看，就比如，你看，就比如有的朋友可能我喜欢剃短发，头发长了我就不舒服，但是剃短发呢，他可能就比如说我真的我五六天七八天我就剃一次，然后比如说这个有爱烫头的朋友，然后 也要一个月烫一次， 哎，对，他就老烫，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习惯了，就不烫我就不舒服。 哎，还是感慨一下咱们北京的这个服务呀，确实很方便哈， 对对对， 哪儿都有理发店，对吧？你走哪儿都能洗头，都能烫头发，挺方便的。 对， 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诺拉琼斯的歌吧。 好， 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早晨跟大家的放的歌都特别的放松， 特别的放松。就你是怎么着勾着大家出去玩呢？ 想让大家提前进入到周末的状态。 对，然后也确实经历了这几天的工作啊。不知道这个周末有没有朋友会加班？ 应该我觉得是会 啊，应该会有啊， 因为大家这最近一段时间各行各业应该说都还是非常努力在工作，专注于自己的岗位。 对， 因为这也快到年底了，确实是。大家这还是为明年多筹划筹划吧。 对，没错啊。继续我们的消息资讯的分享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就是世界上首座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在荷兰投入使用。这个东西是一个大物件、对， 是一个混凝土桥。 对，就是日前呢，世界上首座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混凝土桥在荷兰海默特正式投入使用。这座 3D 打印桥呢，主要用于自行车的通行，是今年六月开始动工，建造过程呢历时3个月的时间，采用了加固预应力混凝土这样的一些技术打造完成，一共有800层混凝土，桥长大约是8米，横跨了一条水沟，连接着2条马路。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大节省混凝土。然后 这个 3D 打印技术哈，我们都知道 3D 打印机刚出来的时候，它用的这个材料是只能打印一些塑料制品。比如说有人打印无人机，就小的无人机。 对， 有人打印比如说一个咖啡杯之类的，这是最简单的。对吧？ 对。 但是最近我也看到一条消息，是说 3D 打印机现在出了这个金属材质的了，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打造一个金属材质的你想就是打印出来的东西啊，它就能够制造出来。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呀，这个混凝土桥用的材料是混凝土。这个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 没错，又是一个科技的一个进步给我们带来的 一次飞跃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冲击。就是利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越来的越广泛，而且越来的越踏实可靠。 总之我觉得这 3D 打印技术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他刚刚也说到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人们可以大大的节省一些稀有的资源。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是属于稀有的资源，可能是在这个就是能耗上，或者是说这个材料的耗费上。甚至我觉得是人力资源。你比如说之前这个设计师可能就是他得建个模呀，然后得试验一下比如说这些材料它的承受的力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受力。但是现在 3D 打印呢，你可能可以先打出一小的模型来。对吧，然后再打出一个实物来。 对，比如说还有一些消耗一些排放都可以减少和降低。 我前段时间还看一条消息说这个 3D 打印现在都能打印那个心脏了呢。 是吗？ 对，然后就是未来这个就因为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危重的这些病人哈，必须得接受心脏移植。 对， 但是心脏移植的这个就是来源啊，其实非常稀缺的。很多人都在排队。但是如果是能够打印心脏的话，这可能是医学界的一个解决了他们的一个大难题。所以说这个一个技术啊，造福好多个领域。 对，没错。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跟大家补充的是一个小知识，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用的这个圆珠笔，还有我们叫中性笔，它的这笔帽上都会有一个小孔。 哎，大家想象一下，其实朋友们应该是都见过啊，大家现在想一下。这有一张这个图片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来皇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张图片。 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张图片是一堆这个彩色的签字笔。就是一个特写照到了这个笔帽上边，都会有一个小孔。 那大家猜一猜这小孔是用来做什么的？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小孔。 我还真不知道 这小孔是干什么。我其实今天跟大家带来这条消息之前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它就是为了省材料。 我觉得不是吧，你省材料还费人工费技术费时间呢。 那倒是， 对对， 因为留一个孔出来，这可能在技术上会更复杂一些。 那省材料的话，那为什么比如说 你别做笔帽了， 就别做笔帽了，我直接 做暗的按压式的。 不直接把笔芯做的那就一块使就行了。是不是？ 是的。 对， 所以说这个笔帽上为什么有小孔呢？其实它是一个救命孔。就是当小朋友不小心吸入了笔帽的时候，这个不起眼的小孔能保证呼吸道不被完全堵死，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所以这个空气孔呢也叫空气孔哈，被列入了强制的生产标准。我觉得这个知识真的是很 偏门啊。 嗯，对，其实想象一下倒是可以，能够想象一下能够行得通啊，能够理解，因为反正我小的时候就有什么摇笔帽，就掉笔盖，就这种习惯。 这也是小朋友们有的时候都喜欢用自己的嘴去感受世界的。 对对对，然后把那个就笔帽咬的都不成样子了都。 所以他们也调查了，说吸入笔帽确实有这个风险吗？说仅仅2000年这一年，美国就有160名14岁或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死于异物吸入相关的呼吸道阻塞。 哎， 确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哈，有这样的很可怜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笔帽呢是普遍存在的，每个家里都有。 对，而且是在非食物、非食物类异物吸入当中，笔帽可能占到的比例是3%到8%。 而且孔文，你觉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别说小朋友，成年人都会有一个习惯，摇笔。 是啊，我刚才说了嘛，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就爱，尤其比如说这个。这思考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什么叼着呀，或者说就 转着笔呀， 或者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太好看，不太雅观那个动作，就直接把笔插在鼻子里，然后就去甩，然后觉得好玩儿，反正就不好上课， 很危险。 对，然后 那这篇文章也提到了说，这个在造成儿童窒息的日常物品中呢，笔帽是其中之一，其他需要留意的物品包括硬币也是比较这个比较危险哈，气球还有弹珠、纽扣电池和玩具的细小的部件。我上次就是采访一个嘉宾哈，他们家小宝宝6岁，小男孩可淘气了，他说哎呀，昨天大半夜都没睡。我说怎么了呢？他说我们家小朋友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喝了我的洗甲水，然后赶紧送医院去洗胃 啊。 小朋友真的是 他对世界的很多东西都是好奇的。 对，有的时候这为了吸引爸爸妈妈的注意哈，为了就是这个猎奇，确实会做出一些有点危险的事情。 哎，对对。 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各种物品的制造厂商，尤其是玩具的制造厂商，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安全。 对。 北京时间来到了8:28，我们在一小段歌之后进行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活力调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现在在我们的主播台的前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花椒直播平台大家搜索活力982也能够跟我们互动，大家聊起来玩起来，还有在北京时间大家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哈，说借今天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一个小时，我们请来了一位大美女来跟我们聊一聊她今年十一黄金周去的这个小众旅行地。 我觉得是挺小众的， 挺小众的 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张新路啊，北京大学 MBA 招商局资本投资国协17基金副总裁，也是深度的旅行和美食爱好者。我们欢迎新路，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哎呀，好甜呐！ 他的声音特别好听， 过奖过奖， 好甜呐！ 然后就是我之前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来上节目，因为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对对对， 就是特别像那种甜美的主播，对吗？ 是。 好，我们刚刚说呢，说这个十一黄金周，这个新路是去了小众的这个旅行地哈。我们先让他来说一说吧，你都去了哪些地儿哈？ 这次整个旅行呢，我是安排了大概有13天的时间， 好长啊。 对，休假加上这个黄金的十一的这个8天，然后之前的8天呢，我们是自驾去了摩洛哥。对，是北非的这个一个国家。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因为机票刚好订到了在迪拜，所以呢又在这个就是阿联酋待了大概有个4天的时间。 听起来是一些离我非常遥远的国家。 对，就是 就为什么会一开始就是选定了这个摩洛哥在非洲的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本身没去过非洲大陆，然后整个非洲、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神秘，然后又很向往。然后北非呢来说的话，其实它更接近于像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对，然后可能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呀，还有一些特色方面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哎，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女孩子几个人然后去自驾。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是早在半年前，就是为了考虑这个整个的预算，我们就很早把这个行程定下来了。 对，在摩洛哥还是自驾是吗？ 对对对， 你知道吗，人家四个女生开一路虎 就是哎，你就是在摩洛哥这个自驾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们怎么前期去准备啊，然后就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基本的比如说交通啊，他们的那边一些法规什么的，这个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四个姑娘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呢，为了考虑就是整个这个旅行的一个便捷性，还有包括可能舒适性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想去租一辆车来去开。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涉及到整个就是摩洛哥这个整个北部的一个大环形的这样一个旅行的话，所以我觉得车是必备的。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这个包括像这个火车呀，然后包括像打车什么的，我们觉得都不是很便捷，而且很多时间上不可控制，而且我们每个姑娘就是为了漂亮带了很多衣服，然后每人都一个大箱子，所以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车，然后后备箱放下我们的箱子，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出发了。但是去之前呢，我们只是准备了一下国际的驾照，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大概的这个行驶规则其实跟我们这边是一致的。 它也是这个左舵对吗？ 对，也是左舵。对对对，所以我们感觉就是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忐忑，但是去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这个交通规则都是不一样的。 哦，是吗？ 对，就是很多的这个标志，它包括颜色，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可能显示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就紧张于一路上就是导航呀，还有包括害怕被这个交警抓到呀等等，然后很忐忑，然后一直也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就是 Google 上可能去查一下说啊这个标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其实我认为我们这个准备的工作做的并不是特别充分。那如果有小伙伴啊今后再去摩洛哥的话，我觉得还是最好去查一下这个交通规则。 没事，女生出行不用准备太充分，衣服带够就行， 拍拍美照。 那比如说有这个什么特别的交规跟咱们这边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就特别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进行的标志。对，还有包括 在这些标志的， 对，还是标志上的一些区别。因为当时我们在它的首都就是拉巴特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当时是早上就是出发，因为它城市不大。然后我们呢是开车呢，就是准备去它的一个就是老的一个皇宫的一个遗址。然后结果我们在就是转它那个转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环形的转盘。当时拐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想就是再往右道去插，结果我们没有发现其实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不能让你右行，就是往右边道走的一个标志，没有发现，然后当时被交警拦住了。然后呢交警呢一开始呢就是其实蛮严肃的，但是一看就是哎四个漂亮的中国姑娘，然后她一下就给我们露出了哎非常友好的微笑。但是这个交警呢，因为她不会讲英文，他们是讲阿拉伯文和这个法文的。然后我们就用很有限的这个语言去沟通，最后她还是放过了我们。然后等我们回程的时候再去一看那个标志，我们发现其实那标志是进行的。 非常友善的交警大叔。 对， 非常友善。 被刷脸的这个就通过了一下。 看在花椒直播平台啊，这个叫明了个明这位朋友说666啊，给我们送来的666，应该是 谢谢大家， 也是送给新路的。 谢谢666。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新路在摩洛哥的照片吧。我觉得这张应该是刚刚抵达对吗？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非常暖心。就是当时我们在做攻略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是挺忐忑的。因为攻略上都是写说这个摩洛哥这个可能骗子比较多啊，然后姑娘出去一定要小心， 又没有那么普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苦。 对，我们 我们很忐忑，然后这个国家呢又不是一个英文的国家，就讲英文的国家，所以在沟通上可能会有一些障碍。我们下飞机之后呢，去租车，我们就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租车的公司。 嗯，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就，哎呀，非常的这种就是忐忑和迷茫。 嗯， 但是我们没想到，哎，旁边过来一个这个摩洛哥的小伙子， 嗯， 结果他会讲中文。 天哪！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很巧， 就是这个穿黑色衣服的， 对，就是穿黑色衣服的这个先生，对。 嗯， 然后他呢是在摩洛哥当地的一个孔子学院学的中文。 哦， 看看孔子学院多牛。 对，非常牛。当时我们就觉得哇，特别骄傲，就是身为中国人，你看摩洛哥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去学习中国文化。 嗯， 对，学习中文说得非常好。 真的。 对，后来我们其实还加了微信，他这个有相关的， 他还有微信。 对，他还有微信，很接地气儿。然后他后来就是想学中文啊，还有包括一些地道的表达方式，他都会来直接问我们， 直接说你帮我们做地陪，我们教你中文好了，可以练习。所以后来是他帮你们找到了这个租车公司。 对对，非常，真的是很帮助我们。 嗯， 就当时一下飞机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摩洛哥人民， 嗯， 对，当时感觉到摩洛哥人民的这种好客热情质朴和善良，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 嗯， 就是一下飞机就撞到了好运气。 其实我特别想听一听心路，就是先给我们宏观的说说摩洛哥这个国家。 嗯， 因为我之前也看到就是零星的有几个小伙伴去过，说这个国家很小但是非常的富裕，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国家呢？ 摩洛哥这个国家是不大，就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大概49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面积。然后它的整个就是靠南部吧，还有靠西部，其实是被那个就是西撒哈拉沙漠所占据。 嗯， 然后原先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都读过那个三毛的书。三毛是 撒哈拉， 对，在撒哈拉，对，度过了他非常神秘的这样子一个 浪漫的， 对，非常神秘浪漫的这样一个人生。 嗯， 然后我们当然也是对这个非常向往，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白色之都、浪漫之都卡萨布兰卡。 嗯， 对，也是就是从这个名字上去听，然后也是特别的吸引我们。 嗯， 然后另外包括就是摩洛哥，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一个色彩的国度。 嗯， 就是非常颜色非常的丰富。 嗯 啊，然后拍照非常的好看，这是我们姑娘非常关心的。 嗯， 然后从这个可能历史文化的角度，我们作为女孩子可能关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嗯， 对，但是可能从这种人文上啊，还有包括它的美食啊等等。哎，非常的吸引我们。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心路说的这个所谓的色彩是一个什么感觉哈。它跟很多门合影，我们现在给大家放的是心路穿一个红色的裙子，然后旁边是一个蓝色的门 啊。这里是在那个舍夫沙万。对， 嗯， 是在它就是这个中间偏北边的一个城市。 嗯， 这个城市是叫蓝色之城。 蓝色之城， 对，蓝色之城，它整个城市呢是傍山而建。 嗯， 对，然后是面朝这个西边，然后呢整个城市就是它其实原先是为了防蚊子哈，它那个涂料就刷成了蓝色。 嗯 啊，然后后来呢， 蓝色防蚊吗？ 就是，对对对对，蓝色防蚊。然后后来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游客。 嗯， 然后呢它就干脆把整个城市呢都刷成了蓝色。 嗯， 对，然后就非常的吸引游客。 对， 你就是穿得很鲜艳，然后去拍照，然后整个感觉就是哎又很清新又充满活力。对。 嗯， 再来看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门哈，这是一个绿色的门，然后心路还穿了一个绿色的开叉的喇叭裤，看来衣服真没少带， 带了整整一箱的衣服，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巧合哈。 嗯， 然后那个去了这个城市呢，也是想跟小伙伴们提一下。 嗯， 这个是在这个就是整个摩洛哥就是非常北端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它叫艾希拉，然后对，这个城市本身不大，但是呢在它的这个老城区里边呢非常有特色，它的墙呢都是空的，然后在很早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艺术家过来在这边的墙上去涂鸦。 嗯， 然后后来这边呢就每年呢都去举行一些这种就是艺术绘画呀还有一些涂鸦的比赛。 嗯， 然后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涂鸦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非常有这种文化特色，然后也是很充满这种丰富的色彩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所以我们在那里也拍了很多照。 大的摄影盆啊， 然后 大的摄影盆， 大绿色裤子是纯粹一个巧合。 啊，然后就跟这个这也是这个门是吧，然后就拍照， 对，就刚好和门也合照了。嗯， 对 对对。 啊，然后在花椒直播平台黎明007他说666都很时髦。 嗯， 也都很时髦，是 都很时髦，应该说的是迪拜和摩洛哥这两个城市都很时髦吧。 嗯嗯嗯，对，然后 应该也在夸我的衣服吧。 对对对， 谢谢谢谢。 然后主持人养帆啊，养帆，我觉得你今天是来挑事儿的。 嗯， 他说666给珊珊姐。 嗯， 你 今天直播间里没有珊珊， 没有珊珊，你要给你爽爽姐。养帆，我知道你是来挑事儿的。 前段时间有一天那个水水和我搭的时候、 啊、 然后他那个就是这在直播过程中说珊珊坏话 啊， 然后就有那个 有网友 咱们的粉丝 啊，我知道 咱们的粉丝说水水我要去告状，结果人真去告状了然后就是雨涵，我告诉你啊，就是那天下午珊珊姐在这群里艾特余音水说水你今天说我什么了 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叫怎么讲，一个相爱相杀的小团体， 相爱相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对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小众游哈。刚刚说到了就是抵达的时候有一点不顺利啊、嗯，但是后面的这个安排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做得非常周到的，对吗？ 嗯，其实我还挺省心的，特别不好意思、嗯、这次有个小伙伴呢，然后他整个攻略包括行程还有包括对这个当地的历史文化美食的这样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安排全部都是由他来做的。 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行程玩是比较舒服的，我觉得我可能唯一的贡献呢就是跟大家开开玩笑啊，逗逗我的小伙伴们开开心这样子。 我就喜欢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什么都不干跟着走。 那把那个做攻略的那个朋友介绍给我啊 哎，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在看直播吧 是吗？ 因为昨天那个就是约定好了今天会来聊摩洛哥这件事情的新路发给我一个攻略，然后这个攻略是按天写的，确实写得非常的详细啊、我也发给你了 哦， 然后 对 这是很详细的一个 Word 文档，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旅行哎，说走就走是不行的。 对，嗯，没错。 嗯，我想问问新路，就是摩洛哥，就是你刚说是一个很有色彩的城市，很国家哈。那它的这些景点以什么样的？以人文类的居多，还是自然景观居多？ 嗯，自然景观也是有一部分。 嗯， 但这次因为我们整个行程呢，就是没有涉及到太多的这种自然风光。 嗯 啊，然后可能大部分呢，更多的是接触就是它当地的这种人文特色。 嗯， 对。然后唯一的风光呢，是我们去了就是它北部的一个城市，是叫丹吉尔。然后我们当时是看到了就是这个右手地中海，然后左手大西洋的这样一个景色啊、 嗯 那个海峡就是是正好它的右手边呢，你可以看到那个直布罗陀海峡、 嗯、 对面呢就是西班牙那个风景，对，我觉得还是蛮震撼，而且是可以去纪念一生的这样一个景色。 我觉得我这边好像应该有这张照片，是这里吗？ 哎，是这里，是这里， 就它有一个两个方向180度的这种地标、 嗯、 应该左边和右边是不一样的海，对吧？ 对，是不一样的海、 嗯、 它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是整个海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那天整个阳光也非常的好， 嗯 就是海面上波光粼粼， 一个有海又有沙漠的国家，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啊。 对，它整个北部呢其实就是地中海的一个气候， 嗯， 对，然后再往南部还有一些就是西部的城市，它就是被这个撒哈拉所包围， 嗯， 然后它会有这种就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貌。 嗯，所以你们也去沙漠体验了一把？ 沙漠这次没有体验、 嗯、 对，因为整个行程的话因为只有8天，那自驾的话没有考虑到可能去这个再往中部和南部的这个马什卡拉还有包括沙漠的话行程相对会远一些。 嗯、 而且沙漠呢其实我们听说过就是条件比较艰苦，那比如说晚上可能会稍微冷一点啊、 嗯 有可能偶发的会遇到一些这种小的沙尘暴、 嗯、 然后有可能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不太方便，就不可以去洗澡啊等等、 嗯、 对，所以我们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就没有去这个、嗯、 所以还是海边好， 对， 还是海边 好，好惬意的 没事，那个去新疆的沙漠也可以，因为我和新路都是乌鲁木齐人， 对 哦、 所以这个新疆也有很好的沙漠、 嗯、 再跟大家看一看新路在当地的一些美照哈，我们能随时随地的看到感受到摩洛哥这个国家的色彩，他们在建筑上采用的这种色彩都是非常的艳丽的，而且他们的建筑也是我觉得很田园， 嗯， 有一点田园的感觉， 他们非常的重视这种生活。 嗯，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整个行程下来就是摩洛哥人民其实非常的质朴， 嗯， 而且呢他们非常的热爱生活、 嗯、 而且从整个历史上来说呢、 嗯、 就是他们多以这种就是手工艺人出生、 嗯、 就是过去他们是给这个皇宫去做一些就是手工艺的制品， 嗯 啊，还有包括像这种给墙上拼接这种漂亮的花纹的这种瓷砖等等、 嗯、 啊都是这样出生的、 嗯、 哎，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一直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嗯、 那么在他们的家庭的布置啊，然后包括这种建筑的风格上、 嗯、 手工艺品上，他们都是以这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啊，非常这种有设计感的花纹为主。 嗯 嗯， 所以这次新路带的衣服也都是很多花纹的，有很浓烈的色彩。 嗯 嗯，就是 有很多好看的门， 非常漂亮哦。我们这一路拍了很多有特色的这些门。 嗯，我听说你们还有一个旅拍摄影师，哦，真齐全。 哇，这个真的是巧合，真的是巧合。因为，嗯，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天鹅。嗯，对，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专职的这样一个就是摄影师，他有自己的一个 studio。 嗯， 对，我就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次出去呢，就是一开始想就是让他去多拍一些风景啊，包括他喜欢的小猫啊，还有一些小动物等等。但是因为到了那边，就是确实是有很多的灵感去迸发出来。 嗯， 他看到任何一个非常好看的角度或者是景色，然后就会说，哎，你过来，然后你摆什么样的姿势，然后你怎么样去转动你的身体。他就帮我们抓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特别的感谢他。 嗯，所以说这个一起出去玩的人哈，分工很重要。 嗯， 还有这个工种齐全也很重要。我出去旅行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人。 不过 这个 团队的配置 是团队的配置很重要。嗯，然后也是就是替这个天鹅小姐做一个小广告。那她其实也是很愿意去帮这个小伙伴去这个旅行跟拍。对，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旅行的结婚照啊，还有一些情侣照等等。嗯，她全部都可以承接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这些旅行跟拍。 哦，小天鹅。 小 天鹅。 非常活力十足的一个姑娘。 所以大家那个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嗯，对，可以联系我们。 刚刚说到了这个摩洛哥哈，其实我现在就是特别想问的问题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在摩洛哥这个国家有没有移动支付呀，有没有外卖，有没有共享单车？ 这个还是就是几乎是没有的。那我们去那边基本上是靠刷卡呀，或者是这种就是现金交易等等。对。 所以他们还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这种国家。 相对传统，还是保持着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特色。嗯，包括你从他们的着装上啊，还包括他们老城区的这种很传统的集市啊，你都能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很质朴的这种特色。 因为毕竟可能是一个非洲大陆上的一个国家。 但我怎么觉得不是很像非洲， 就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意思。 它很像这种就是欧洲啊，然后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这样一个结合体。对，包括在这个就是餐饮的这种饮食上，你就看到平时的街边小店啊，他们很喜欢吃披萨啊，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汉堡包啊等等这些东西。对，然后好像就是也没有见到太多的这种就是深色肤种的这种这个非洲人。然后大部分你看到的还是就是阿拉伯的这种人种。 所以他们当地的美食是什么呢？ 他们当地的美食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叫塔吉锅。 塔吉锅。 对，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北非小米。还有一些包括像这种就是烤串啊，一些烤肉啊等等。觉得塔吉锅呢是它最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它是这样一个可能类似于像我们的这种砂锅。它可能就把所有的这种比如说鸡肉啊，牛肉啊，还有包括可能一些果脯啊，包括一些葡萄干啊，还有他们特色的那个阿拉伯的椰枣等等，和他们的肉还有小米融合在一起。然后在那个砂锅里。对，应该是焖制出来的。对，我觉得很像我们的砂锅的那种方式。 很浓郁。 摩洛哥乱炖。 我们也是这么给它起名字的。特别好吃，然后他还能把海鲜什么的放在他的那个塔吉锅里面去做。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个饮食呢，就感觉说他那个国家就是肉啊，还包括主食啊，饼啊，这些可能会比较偏多一点。反而蔬菜呢会少一点。对，我觉得可能爱吃肉爱吃甜食或者是主食的小伙伴会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 摩洛哥 的甜点也很棒。 甜点非常棒。 特别甜。 他们很会做那种糕点，我觉得会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然后再配上他们的特色的那个绿茶薄荷茶。我觉得非常享受， 就解腻一点。 对， 我们每到一个酒店就是去登记入住的时候，他们都会以这种下午茶、小糕点、小点心还有薄荷茶的形式去迎接我们。也让我们免费的品尝了一下他当地的这个下午茶特色。 就是我刚才听新路聊的，就是就以后这个咱们乱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什么肉啊、菜呀啊，就不仅可以放这些东西，还可以就是放点什么甜东西，就果脯什么水果 沙枣 啊，给人扔进去看尝尝什么味儿。 对，还有花果。 行， 人家的乱炖比咱们更乱。 对。 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玩的国家一定要配合好的美食，这个旅行才算是比较的完美。如果是吃的不是特别可心的话 啊， 或者是没有太多特色的话，也是一大缺憾。 对。 这个吃到其实最后几天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中国胃的毛病又犯了，对、 啊、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是啊，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酸辣粉啊，然后想方便面啊，然后想吃火锅啊什么之类的、 啊、 对，也是都在一直就是心心念这些东西， 所以妥协了吗、啊、 那能够找 投降了 吗？ 哇，很难找，非常难找， 那边中国人很少， 嗯，在摩洛哥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其实有看到我们的 OPPO 手机、 啊、 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华为， 在摩洛哥看到， 对，有看到、嗯、而且就是、哦、其实摩洛哥原先呢没有开放那个免签的时候、嗯、去旅游的咱们的 同胞，摩洛哥是免签国家， 对，那个去年开始免签了、 啊、 所以你随时可以就是 说走就走， 包一杯就走、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他们其实都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特别的友好、嗯、然后你但凡就是路过任何的小店或者见到任何的这些当地的居民，他们热情的会用你好跟我们打招呼， 哇， 对，非常热心，你但凡就是对需要他们的帮助非常耐心，就是哪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尽他们的所能去帮助我们， 嗯 嗯，就是整个一路的行程我们真的是没有遇到一个就是骗子啊，或者是对我们有这种不良居心的一些坏人等等、嗯、一路上都是有这些当地的老百姓在无私的帮助我们， 嗯 一个特别热心肠的国家， 哎，对， 听上去非常的有爱。 嗯，快乐的雨涵说，我比较关心安全问题。刚才新路提到、嗯，其实在那里是很安全的，对吧？ 嗯嗯，整个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啊、嗯。那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安排，就是这个西非，还有包括就是再往摩洛哥的这个南部的地区去旅行啊、嗯那边可能安全性上稍微会有一些隐患。 嗯 啊，那我们就尽量避开了那个区域。 嗯、 那我们就在整个北部。那整个北部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自驾呀，包括是我还有一个同事，当时同期也在摩洛哥旅行，他呢是跟他的小伙伴是乘搭这个火车， 嗯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嗯、那整个安全性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就大家可以放心、嗯、而且我们就是出门在外的话，其实我们有非常强大的祖国背靠在我们的背后、嗯、对，然后我当时是一到摩洛哥之后呢，然后就收到了我们大使馆的这个短信， 嗯 啊，然后包括告诉我们地址啊还有电话什么的、 嗯、 其实心里特别的踏实， 嗯， 对 嗯， 真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四个美女自驾去摩洛哥的事儿、 哎， 听起来都酷。 对，刚才这个神经啊，在花椒直播平台，他、嗯、哈哈哈，你哈哈什么呢？这是不是说就是我们是不是说到这乱炖的时候，你跟那儿笑了会儿是吧？快乐的雨涵说，突然有了0.5秒的尴尬，然后还有这个叫。应该是 Penny 啊 ，Penny 啊 ，C9718， 他说新路这么能吃爱吃，身材看上去还很苗条。 哎，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件事儿。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来跟大家放一首很短的诺拉琼斯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好。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零二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关注到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还可以通过扫我们现在屏幕应该是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对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实时的状况了。同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房间，跟我们互动起来。现在看到这个花椒平台上，哇，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起来了，或者说在路上了啊，跟我们正在互动。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确实是大家都有共鸣， 对， 都有点心向往之， 说玩的事儿。 说玩儿的事儿。 对， 今天我们说的是四个大美女自驾去摩洛哥的事情，这是在非洲旅行， 哎， 而且是自由行的一件事儿。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张新露，欢迎新露，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嗯，欢迎新露， 声音甜美的新露， 声音甜美的新露。然后我们就是在上半时段我们聊的时候呢，就是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半点报时环节啊。 嗯， 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个有网友问说，这新露看起来挺能吃，但是还吃不胖，还挺美。 嗯 嗯，就是你说接着下来。 就是新露，我们之前说她是一个旅行和美食爱好者，她其实也是一个健身达人。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吧。 哎，这你怎么没跟我说过？跟我说说。哎呦，我天哪！ 害羞了，害羞了。 我就选了一张哈，这是在、啊，这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健身的照片。 嗯，是的，是的。 酒店吗？ 在酒店的健身房。 对对对，在迪拜的那个酒店的健身房。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有点那个摆拍的嫌疑啊，就是希望不会被小伙伴们嘲笑到。 没关系，有就不错。 因为整个其实行程一路上没有什么时间就是去那个健身嘛。 嗯。 然后迪拜的时间呢，就是安排的又相对长一点。 嗯。 然后在酒店的时候，我和这个我的小伙伴天鹅，我们两个在酒店就说，哎，这几天我们就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 嗯。 那我也就是健身去恢复一下。然后那天我说去健身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样，那个我再给你拍几张健身照吧。那我肯定是就是非常开心了，然后就赶紧冲到健身房去摆拍。 这旅行的箱子里衣服真没少带，连健身服都背着呢。游泳衣带了吗？比基尼带了吗？ 带了带了，真的都带了。 带了， 对对对，因为考虑到就是可能迪拜的行程会稍微的放松一些，可能更会像是度假的形式，所以就是装备都带的比较齐。 哎，那有没有那什么那照片？ 所以吃没有关系，真的练比较重要。 没事，我说。来，我们继续聊。 想再看看这照片是吧？给你循环播放一下。我特别羡慕就是能在旅行中还坚持健身的人，我也很佩服。我觉得在旅行中你都能够坚持健身，可见你平常是一个多么专注于健身的人。所以真的要给心路大大的点一个赞。 对，就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人。 其实平时呢，我工作也特别忙，因为我是做这个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工作的。然后可能避免不了就是加班啊，出差啊，然后就是一些不规律这样子。然后那可能就是健身呢，我觉得不光是因为身材要保持，然后更多的我觉得是要保持自己的一种状态和活力。 对， 而且你经常的持久健身呢，其实会提高你自己自身的一个身体的免疫力。那可能工作再忙啊，或者是天气这个变化呢等等，其实你都可以扛得过去。这样子也是就是对自身的健康非常有好处，能更好高质量的保证你的生活。 对，而且就是当你健康了之后，你才有劲儿玩嘛。 那是，还能再多吃点儿。 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迪拜的事儿哈。我们先再聊回摩洛哥。刚刚也说在摩洛哥其实有八天的一个行程呢。对于我们这些离非洲觉得离我们特遥远的这些小伙伴来说，新路给我们推荐一两个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或者说这个景区吧。让我们也心痒一下。 对，整个行程呢有两个景点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我和我的小伙伴也都是特别的喜欢，非常享受这两个城市的旅行。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我跟那个蓝色门合照，就是那个舍夫沙万这个城市。对，我觉得可以回到那个城市， 就是这里， 我应该 是吧？ 对对对，应该还有几张照片我觉得也是在那边拍的，就包括 这个是吗？ 对，这个也这个是艾希拉。对对对，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几张。 这个呢？ 这张也是， 这个 也是，对，蓝色系列。对，因为我们在舍夫沙万，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城市呢，你能看到就是它就是这种从下向上的这样一个景观。而且当时呢，我们是就是住的是这个民宿。对，住在当地人的家里。然后他家里有非常大的这个阳台。然后从阳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半山的这样子一个舍夫沙万的一个景色。然后看夕阳非常的美。对，然后整个舍夫沙万因为它是就是层层叠叠的，然后呢有这种弯弯曲曲的小道。然后你永远不知道就其实你走到哪里，但是你走到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就会让你觉得说哇，真的是太享受太美了。对， 我很好奇，就是摩洛哥的民宿什么样？ 他的民宿就是很有他自己的这种，就是当地的特色。他家里面呢，就是这种装修啊什么的，他很有他自己当地的这种特色。比如说，包括他门的这种就是尖顶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色彩上，对，有一些地毯挂毯，然后还有一些很漂亮的拼接的瓷砖，还有他当地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像魔镜一样那种很漂亮的镜子，带花边的，对，然后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这种就是。这种瓷的一些装饰品，然后还有包括像它的这种色彩上的一些搭配，还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就是很有民族气息的感觉。 对，很有民族气息，就是又有这种阿拉伯风情，然后又有一些可能这种当地特色，然后又有一些可能欧洲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很有特色的。 就是我觉得就摩洛哥它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形成了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因为它是和这个有海洋和这个沙漠是相隔的吗？还是离得很近？ 它整个就是在北边和西边的话全部都是临海 啊， 然后它的沙漠应该是在它的南边，然后偏西边一点。对，非常融合的这样一个地貌景观。 这样好的一个旅行地，我不知道它的消费怎么样啊，会很贵吗？ 我觉得 刚刚也说其实它蛮像欧洲的，对吧？ 它整个消费呢我觉得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可以跟小伙伴们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这个菲斯这个城市啊，就是 全球最大的一个老城区的这样一个城市。那我们在这边呢，是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是想可能庆祝一下我们这次旅行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就去了当地一个最豪华的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去订了一个晚餐，然后整个非常享受它在一个高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菲斯老城的这样一个夜景， 感觉好像摩洛哥人非常喜欢露台。 对，很喜欢露台，然后我们在露台上呢就是这个白桌布，然后很浪漫的这样一个西餐的形式去吃饭，结果整个吃下来我们都就是吃到撑，然后结果一个人大概才100多一点人民币、 一百多一点人民币。 对， 五星酒店吃自助餐的， 就是点餐的这种形式啊，分量也很大，对，然后环境非常好， 真好，在摩洛哥做有钱人， 整个行程不贵， 就喜欢这样的国家呢。 包括住宿也不贵，因为我们是四个小伙伴去，我觉得可能这个在费用上也会平摊一些费用。那住的酒店我们也是没有去专门挑一些说特别奢华的酒店，我们就挑了一些可能中 有特色的， 对，有特色的，然后中档的，然后它也是就是有它那种老皇宫的特色啊，然后这个整个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整个价格下来也不贵，我们可能人均八天下来每个人住了不到2000块钱 啊。 对对对，大概是2000块钱人均， 那人均八天 八个晚上， 八个晚上，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不到300块钱一天呢， 对， 太便宜。但是它人均嘛，他们可能四个女生是， 我们四个姑娘可以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它是一个套房，两张大的这个双人床这种形式，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去自驾游的好地方哈。那为什么都没有太多的中国人去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远， 对，还是有点远 啊。那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个坐飞机呀、是不是真的 挺远的， 很漫长，对吗？ 挺远的，就是现在到摩洛哥应该是没有直飞的飞机 啊。 对，然后要么就是我们是从北京走的，然后我们是在埃及经停了一下，然后呢再去飞。那我们从北京飞到埃及大概是要11个小时， 天哪。 然后对，然后在埃及大概停留了有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又飞了6个小时。对，其实还是蛮久的，对，我觉得 一共加上经停要19个小时， 对， 折腾了大概20个小时我们才到嘛。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蛮考验体力的，我觉得 基本上一天一夜都要在都要在路上。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限制人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哈。 所以小伙伴要多健身啊，保持好的体力才能够参加这种长途的旅行。 还有就是一定要锻炼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睡着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能力。 对， 我当时去之前呢其实是感冒了，因为去之前那个十一之前不是北京有一个大降温嘛，对对对，然后重感冒，然后当时上了飞机吃了药然后就睡，所以就是整个行程我觉得还是相对过得比较快吧，整个在旅途当中。 在花椒直播平台啊，谢谢范宝分享了主播啊，捧红了整个直播间，还有笑侃人生分享了主播，然后他们也都给我们送来了花椒豆，送来了小礼物，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花椒豆。 谢谢，对，还有笑侃人生啊，笑侃人生你刚才说的对于关于男主播的那个问题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 什么问题、 我也很好奇。 他说的对，就回头那个下节目之后，然后你可以再回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回放，然后看一下、 我要念一下，肯定是夸孔文的。 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新路照片的一个问题 啊。明白了， 明白 了 啊，笑侃人生你说的对啊。 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摩洛哥哈。我觉得这个旅行中现在美食有了，价格也不贵，然后住的也好，又有人给你们拍照，几乎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旅程了。回头再想一想这八天在摩洛哥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整个行程下来， 或者就是觉得有没有什么当初没去成的地方，然后觉得有点遗憾。 我感觉整个行程安排的特别的完美，就是感觉没有错过，真的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攻略上看到的我们比较喜欢的有感兴趣的想去的地方。而且这个行程中间因为我们是自驾嘛，然后旅途当中比如说像这个梅克内斯啊，还有包括埃希拉呀等等这样的城市啊，一般的游客可能就是不太会去得到，但是因为自驾的这种便捷性哈，就是使我们可以在途中又经过这样的城市去看它一些比如说公元前建立的这种老的罗马城啊，然后还有包括像看它的这些涂鸦等等我觉得都是一些特别好的经历，整个行程没有遗憾。就我觉得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再去这个国家旅行的话，我还是会非常愿意 就是攻略当中所有的 去到的地方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而且还有就是额外的收获， 额外的收获 啊， 嗯，这一定是要经过前期非常充足的准备， 嗯， 和长时间的一个攻略的这种作业，我觉得是功课，对吧？ 嗯嗯， 你们提前，我好像订机票是提前了非常久， 提前了半年，对对对， 哇， 对， 这真的是 就是 太早做规划了， 很早就把规划做，因为是考虑到就是机票的这个价格，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觉得说可能十一期间也会考虑出去玩， 嗯， 然后就会提前的去把这个攻略做好， 嗯， 那早定一些的话，可能在价格上也会有一些多一些的优惠， 嗯， 那会让你可能就是玩起来的时候觉得可能会性价比更高一些， 嗯， 嗯，提前半年做攻略，我反正是做不到。 嗯就是， 那这个攻略已经交给你们了，其实以后就可以参考了。 就提前半年能把这机票定下来，我觉得都是牛人。 对， 嗯，我这提前一个月能定下来就不错。 嗯，就执行力非常强。 嗯，对，执行力很强。 嗯，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他们中转停留在迪拜的这两天哈。迪拜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小伙伴去了，感觉这个国家就是两个字儿，奢华。 啊，哦，奢华，好贵啊！明显 是 吗？是吗？ 明显感觉去了之后回来就吃土了。 那消费特别高是吗？ 消费很高。当时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其实价格都不算特别贵的。就是我应该也给发给你照片，就是那个酒店， 嗯， 比较现代化哈，就是没有说特别阿拉伯风格的这个。 嗯嗯。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晚上价格也很高。 嗯 嗯。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吃饭什么的，我们就是在当地不敢去挑一些可能特别这种豪华的这种餐厅，也都吃一些比较平民化的一些饮食， 嗯， 那它这个本身价格就是加上可能服务费， 嗯， 可以举个例子嘛， 嗯， 就是吃大概可能吃一碗像这种拉面或者乌冬面这样子， 嗯， 然后配一杯这个新鲜的果汁， 嗯， 大概要到200多人民币。 哦， 对，我觉得消费还是很高的。 嗯，跟那儿吃一顿，嗯，抵你们跟那儿住一宿。 哎，真是， 嗯， 对对。 所以这个迪拜还是，就是和我印象中是一模一样啊。经这么一说， 嗯， 对吧？我们来看这张夜景哈，这张是在摩洛哥还是在迪拜？ 啊，这个在迪拜，这是我们 住 的那个 酒 店。对，这个酒店我觉得还不错， 挺奢华的。 它是一个新的酒店，然后在那个朱美拉海滩那个边上， 嗯， 因为朱美拉也是 一个海景的酒店。 对，也是一个海景的酒店，然后同时还能看到就是对面的那个城市的景观，整个景观不错， 嗯， 对，因为这一程行程呢，其实只有我跟天鹅，我们两个人去， 哦， 然后对，因为另外两个小伙伴有一个他自己是中转埃及，他就去埃及又去玩了两天，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他是因为这个旅途当中身体不是特别舒服，那他就提前这个买了机票就回家了，这样子， 嗯， 对，然后最后我和天鹅两个人就在迪拜就是又度过了五天的这样子，大概4到5天的这样一个， 哦，这么长的时间， 对，很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就我觉得迪拜如果一般中转来说的话， 嗯， 两天时间就够了， 就主要是买东西， 对 吧？对， 如果你要是特别感兴趣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可以再专程的去或者多安排， 嗯，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旅行就是更希望去一些小众有特色的地方， 嗯， 那像迪拜的话，一个是消费高，第二个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些城市的景观， 嗯， 然后我们就不会选择停留太久， 嗯，就是它就是可以玩的东西也都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了，比如说我知道我身边小伙伴去迪拜玩的就是什么，冲沙，对吧？ 对， 沙漠 冲沙， 然后还要看他们的海洋馆， 对，海洋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跳伞， 嗯， 对，然后一些就是这种登高望远啊等等，就是这样一些， 嗯， 这样一些景观， 就没有太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都比较少了， 对，相对比较少一些， 嗯， 那可能比较远一点是去到阿布扎比， 嗯，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建筑， 嗯， 对，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有一个法拉利的主题公园等等， 法拉利主题公园， 对，它那边主题公园会比较多， 挺有名气的， 对 吧？对， 比较有名气。然后呢，我们也是去到了它的这个海洋馆， 嗯， 是在它的也是朱美拉海滩这一边有一个皇宫酒店， 嗯， 它里边有一个叫做失落世界的一个水世界， 嗯， 虽然不大呢，但是我觉得在里边其实就是我觉得很有治愈的功效， 嗯， 就是看到那个整个大缸里面， 嗯， 就是鲨鱼呀，各类鱼呀，还有包括一些这种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些海洋生物在里边和谐的共处， 嗯， 对，然后看着这个蓝色的这个水缸， 嗯， 然后你可以静静的待一个下午， 嗯。对的，这个时候呢，在花椒直播平台点亮星灯女王，她说迪拜的男女都很漂亮帅气，没有丑人， 嗯， 啊，她说尤其是 海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男生 非常帅。 他还说迪拜吃的非常好吃，说去过迪拜的人都很想念迪拜。 嗯， 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迪拜当地人的颜值吧。 那我觉得颜值确实是不错，嗯，对，因为其实阿拉伯人种也是就是白色人种，但是他可能就是会更皮肤还会再偏可能黄一点， 嗯， 对，然后他们都是浓眉大眼， 嗯， 对，然后呢就是女士呢就是我觉得前几年可能他们更会遮一下脸，那这几年可能也更开放一些， 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样貌，就是姑娘们都是眼睛水灵水灵的，嗯，睫毛很长，嗯，对， 高鼻梁， 对，高鼻梁，然后这个小伙呢也都是非常的这种就是俊朗，对， 嗯， 很高颜值， 嗯，对，然后星灯点亮星灯女王，她还说迪拜的沙子跟北方的沙子颜色有区别。 嗯，因为我就是其实没有跟我的小伙伴去安排这个沙漠的这个行程， 嗯， 因为前面我跟这个王爽说过，因为我们两个人在新疆其实也是看过不少沙漠， 嗯， 对，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去安排这样一个行程， 嗯， 对，让我跟我的小伙伴呢更多的是因为前八天是玩的比较累，我们更多的是在酒店就是进行一个调整休整， 迪拜五天酒店游， 对， 休息休息，看看城市，对吗？ 对，看看城市，然后 有些小伙伴说迪拜的吃的非常好吃， 还不错，对，还不错。 他的饮食也属于这种中东或者阿拉伯， 它是很融合的， 很融合， 就是各个国家的菜式它都有。然后你想要吃到中餐，这些都有。嗯，我们住的酒店楼下就有上海菜， 哇塞， 哦，这个还不错。 小笼包也来一笼吗？ 小笼包，小笼包吃了，然后也是吃了一些泰国菜啊什么的。因为当时前八天旅行完之后，后面其实你已经特别想去吃一些亚洲的食物，包括自己国家的这个美食， 要向中国胃妥协了。 对，真的是完全妥协。就回来之后，其实也是连续几天没有办法去接触西餐。 笑看人生啊，他说今天首次关注本直播间，感谢主播对观众留言的重视， 嗯， 啊，也 我们是很重视每一位小伙伴的，每一位粉丝的。 对对对，然后也希望，嗯，啊，笑看人生那个我们每天早晨啊7:30到9:30都会陪伴大家，也希望，嗯，不可能说每天啊，如果每天的话，嗯，可能就是有点困难，就是一有时间啊， 嗯， 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跟我们互动， 跟我们打个招呼， 啊，对对， 嗯，在平台上的小伙伴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都去过哪一些小众旅行地呢？ 小众旅行地 你们是不是能提前半年做规划呢？ 嗯， 啊，这个离下一次假期对吧应该是年底了， 对， 元旦对吧， 嗯， 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这是两个多月了，这是该规划了啊。 对，该规划了， 该规划了。 要不买不着便宜机票了啊。 已经买不着了。我想四个姑娘开着路虎去旅行应该是一件，又是亚洲人对吧， 特酷的事 儿。就是我觉得会到走到哪儿都会被别人看，会围观对吗， 嗯， 会这样吗？ 对，就是其实是会被有被搭讪的这种经历， 啊， 对对对，但是他们很友好， 嗯， 他不会就是说去威胁到你的这种安全， 嗯， 他首先是看到你是这个中国人的面孔啊， 嗯， 非常友好，就是你好，嗯，然后他会用英语跟你说就是欢迎你来到摩洛哥， 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帅小伙还会要求就是跟我们的小伙伴合照， 嗯， 我们那个天鹅姑娘在当地是非常受欢迎的，对，她说一趟旅行之后，哎，充分增加了她自己的自信心，就没有想到说哦，原来她在国际上也是这么的受欢迎， 得到了国际友人的认可， 对对对， 好想看一看天鹅姑娘长什么样啊！我不知道这张照片里有没有她。 这是天鹅姑娘给我们拍的， 哦， 就旁边也是我们的小伙伴是 Susan， 嗯， 这个姑娘很酷， 嗯， 她是自己一个人去过非常多的国家， 嗯， 啊，包括像这个以色列、约旦， 哦， 还有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就是她是旅行过有30多个国家的一个姑娘，嗯， 哇塞， 嗯，非常 酷。现在的这个，哎呀，现在这姑娘们越来越强大了，我觉得真是走到哪儿都不怕，又会开车，你们四个人都是都会开车吗？ 嗯，我们有三个小伙伴会开车， 嗯， 然后 那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 嗯， 然后 Susan 呢就是主要负责这个整个的导航啊，然后他就是整个行程的一个规划人， 嗯， 所以我们不能再让他承担更多的这种体力劳动了。 有人拍照，有人开车，有人规划， 嗯，有人做开心果， 嗯，有人做开心果。最后呢，我们想让星路再给我们做所有平台上的还有在收听收看的小伙伴，给我们一些建议吧。无论是我们这个一直想去非洲的小伙伴，其实非洲是我觉得。嗯，本来我有一个5年规划，我说5年内一定要去这个非洲大陆的， 嗯， 但是这5年都快过去3年了， 规划挺早， 挺早，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想去肯尼亚来着啊，看动物大迁徙， 啊， 而且 咱俩想法一样， 对，而且 就是因为我关注到，就肯尼亚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叫长颈鹿酒店，它那长颈鹿庄园，那酒店里养了很多长颈鹿，长颈鹿是我最喜欢的动物。然后你吃早餐的时候，长颈鹿会把脖子从窗户伸进来。 哇，那 当时我就说我去肯尼亚一定要住这个酒店，但是迟迟没有成型，总觉得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哈。啊，那跟大家小伙伴们再建议一下，比如说像去这种。中国游客比较少的地方，路途比较远的地方，这个也不是那么的热门的国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是的，就是这次整个行程之前呢，我们是充分的就是去看了攻略，虽然我自己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吧，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的小伙伴苏珊呢，因为他是做了充分的攻略，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建了一个群，然后时刻有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都会提醒彼此这样子，包括一些要带的药品啊等等，还有呢国际驾照啊这样一些。证件你肯定要带齐全， 这个国际驾照需要提前进行， 对，提前去办，对对对，这个很方便，非常方便，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办下来， 就在网络上就可以做一个， 对，你就可以申请，对，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白色的小本，是一个国际驾照，对，然后你把照片一贴就可以使用了，对对对，然后证件要带齐，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去之前呢，因为看到攻略说这个国家不是说特别安全，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去了之后呢，就是虽然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过一个这个不好的人哈，但整个行程我们还是就是提高警惕，然后这个遇到任何人我们还是相对会友好和谨慎一些，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旅途当中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外面旅行呢也是不要去跟这个当地人啊或者是其他游客发生口角啊发生争执啊等等，要首先呢考虑到自己的第一个是安全的这样一个角度，对，然后另外呢就说当时换现金呢我们没有换太多更多的我们可能是用这个就是刷卡的形式，这样也会保证你的这个现金的安全，然后另外我们 那边也是用美元 它是用美金和欧元都可以，然后你到了当地呢再去换它的这个摩洛哥迪拉姆也可以，对，还是就是我们就是一路上用多少换多少，就是没有去储备太多的现金，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这样一个钱的安全，那你的手机啊护照啊包括一些贵重物品，那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都是携带在身，行李也是在酒店会把它锁起来，对，这样子，然后不会去把它放在车上，这样去保证一个安全性，那我觉得首先安全性呢是保证你整个旅途顺利以及开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基础，那这个也是每一个小伙伴要特别注意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好的同行的小伙伴特别重要，那这一路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三个小伙伴那小伙伴们也是一路上非常的配合，大家互相的去体谅，然后各司其职，整个行程的配合下来整个感觉非常的完美，也是我觉得从小到大这个跟小伙伴的旅行当中我认为是最完美的一次， 同行的人很重要， 对，然后再有一点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呢就是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带着一颗去探索去欣赏然后去热爱的这样一个心情，那你到了哪里你都会觉得哎，当地的美食是有它的特色的，那不论你是否适应它当地的文化也是有它的特色的，那哪怕这个城市它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当地的人民呢也许有遇到不好就是不是特别友好的人民，但是如果你怀着一颗就是这种热情的善于观察的善于享受的心，那整个旅途也会非常非常的愉快， 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旅程哈。在这里我必须要念一下笑看人生孟加拉在我们花椒平台上的一段留言了因为这个直播间只有我最需要念这一段留言，说男主播好低调，我赞他帅气，主播报播报时他自己略掉了帅哥二字，谢谢你的细腻关注， 谢谢笑看人生他说了 我们就是这样低调奢华有内涵， 支持我们的节目做我们的铁粉然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给大家带来更加好听好看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也非常谢谢新路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完美的一个旅程也提醒我们大家可以提早做点规划了，为了之后的这个在12月底会来的这个小长假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规划提前的攒一攒团队， 没错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的微笑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活力酒吧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